在这漫长的路上，有太多期待，变幻不停的画面，多少意外，心中向往的地方有多遥远，翻山遍野的春天何时到来，花开云落柳转里有